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无比庞大的能量波动在空中爆发开来，深蓝三角体在空中滴溜溜旋转，就像是瀚海乾坤罩的本体一般。而那爆发的铁灰色水柱虽然强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柱中的能量似乎被瀚海乾坤罩分离开来，灰色的气息四散纷飞，而无数蓝色光点却被瀚海乾坤罩强行纳入。唐三甩出的当然不会是瀚海乾坤罩本体，而是瀚海乾坤罩的技能乾坤破魔。头骨进化之后，这个技能就变成了纯精神能力驱动，只对能量形态的攻击有效。可笑的是，邪魔虎鲸王为了追求攻击力，喷出的铁灰色水柱中并没有真正的水，而是他自身提纯的能量，自然就被乾坤破魔硬生生地挡了下来。唐三早已做好了准备，哪怕乾坤破魔抵挡不住，他还有无敌金身作为后盾，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红光闪烁，在抵挡住这一击之后，小舞也从唐三的如意百宝囊中钻了出来，灵魂回归本体之中，被唐三一只手环抱在腰间，身体不至于坠落。他的考核是要跟随唐三完成任务，在如意百宝囊中当然不行。此时大局已定，唐三自然就将小舞放了出来。好不容易才再次抵挡住小白的攻击，邪魔虎鲸王的心却沉到了谷底。看着那蓝晶晶的三角体回归唐三眉心之中， 真的是海、 没等他说完，小白已经再次扑上，一口狠狠地撕下了他胸腹部的一块血肉。唐三冷冷地扫了邪魔虎鲸王一眼，右手一道蓝银霸王枪甩出，洞穿了一只险些咬住魔魂大白鲨的邪魔虎鲸头部，精神力再次增强，修罗地狱强横的压制效果再次提升。邪魔虎鲸群与魔魂大白鲨群的战斗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凭借着幽冥白虎的恐怖势力，只不过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死在戴沐白和朱竹清手下的邪魔虎鲸数量已经超过了30，胖子的收获也有13只，就算是奥斯卡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宁荣荣从容地站在一头未参战的魔魂大白鲨背后，不断将一道道增幅能量注入小白体内，九宝琉璃塔的光芒覆盖在他全身，显然是已经用出了第七魂技九宝真身。以他现在的状态，只给小白一个人进行增幅，就算维持一个时辰也不成问题。九宝真身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幅时间的延长，闲暇时间他还能偶尔出手来暂时给一些处于劣势的魔魂大白鲨进行短暂增幅，令其扭转局势。邪魔虎鲸的数量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从刚开始只有成年的邪魔虎鲸投入战斗，到后来修为低的也进入战斗之中，魔魂大白鲨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邪魔虎鲸都很清楚，比速度他们不可能是魔魂大白鲨的对手，唯有一拼才有半分生机，所以根本没有后退的可能，但又偏偏被唐三的恐怖的杀神领域笼罩其中，战意大减，根本发挥不出来实力。再加上史莱克七怪高爆发的攻击，如何还能抵挡得住呢？一道巨大的火影骤然从七手火凤凰处爆发而出，带着炽热的凤凰火焰从天而降，重重地轰击在一头格外巨大的邪魔虎鲸背后。轰然巨响之中，炸得那邪魔虎鲸全身颤抖，背后开了一个焦黑的大窟窿。正是马红俊在武魂真身状态下，凭借着凤凰领域增幅发出的凤凰穿云击。这一击直接就将这头修为20000年以上的邪魔虎鲸彻底毁灭，马红俊也随之化为人形。武魂真身对魂力消耗相当巨大，不间断的战斗令他也有些承受不住，漂浮在半空中喘息着吃下几根恢复大香肠补充体力。戴沐白和朱竹清也在后方休息，同样完成了任务，众人的心情都已经放松下来。随着双方数量上的倾斜，战斗更加不成比例，剩余的邪魔虎鲸几乎至少都被3-4头魔魂大白鲨围攻，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不再需要史莱克七怪相助了。 就在这时，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从战团的中心处爆起，原本渐渐压制了邪魔虎鲸王的小白突然被一股巨力弹了开来。邪魔虎鲸王庞大的身体漂浮在海面上停顿下来，并没有追击小白，他身上原本的金属光泽迅速被一层死灰色所代替，无比巨大的能量波动仿佛封锁了整个海域，类似于小白领域中第三阶段的固化海域状态出现，令大海中不论是邪魔虎鲸还是魔魂大白鲨的行动都变得迟缓起来。 不好，他要自爆，快阻止他！ 小白再次冲上前，可是邪魔虎鲸王身体周围却多了一层特殊的无形能量，再次将他的身体弹开。此时就连他那双眼睛也从血红色变成了灰白色，身体周围的空气都开始剧烈的扭曲起来。十万年魂兽自爆是怎样的情形，在场任何人都不知道，但却可以完全想象得到，一头修炼了十万年的魂兽将自己积蓄的能量与灵魂同时爆发出来，那是何等恐怖，一旦真的发生，恐怕在场能活下来的人没有几个。谁也没想到，到了最后关头，邪魔虎鲸王竟然如此暴力，要以自己彻底从这个世界抹杀为代价，与魔魂大白鲨和史莱克七怪同归于尽。所有的邪魔虎鲸都在这一刻展现出了他们强横的一面，不但没有丝毫退意，反而发动了最后的攻击。每一头邪魔虎鲸都在以透支自己生命力为代价，疯狂地攻击着周围的魔魂大白鲨，不为了击杀对手，只是为了缠住这些死敌，不让他们脱离战场。蓝金色的身影飘然来到了那邪魔虎鲸王巨大的身体正上方，冰冷的眼神没有半分情绪波动，手掌中那带走了数十条邪魔虎鲸生命的两仪泉水盛在玉瓶再次出现。此时唐三想到的并不是眼前这一战，而是当初他险些惨死在深海魔鲸强大攻击时的情景。 当时如果能够想起取出这玉瓶，或许情况会完全不同吧。 一起死吧！ 想要自爆，没那么容易。 邪魔虎鲸王的身体开始急速膨胀，显然是在点燃体内的全部能量。小白也无法攻破的无形屏障，唐三自然不会认为自己能够攻破。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打开玉瓶，将其中两色泉水倾泻而下。刺耳的爆鸣声从邪魔虎鲸王上方十米处响起，庞大的白色雾气升起，原本无形的护罩变成了有形，只不过剩余的只有一半，凝结成寒冰的一半，而另一半却悄无声息地融化了。寒极阴泉与炽热阳泉的能力可不只是作用于物体上，他们对于能量也同样有所作用，否则又怎么可能被称之为天地之间的至寒至热呢？红色的泉水在唐三的引导下准确地滴落在邪魔虎鲸王背上那用来换气的孔中流淌而入。如果邪魔虎鲸王正常状态下，他至少有100种方法可以闪躲开，或者用瞬间爆发的能量荡开这泉水，但此时此刻他正处于自爆状态，身体根本不能移动半分，庞大的躯体只是靠着自爆过程中释放的无形能量保护，那可是连十万年海魂兽小白都无法突破的屏障，他又怎么会想到居然会被敌人以这样的方法突破呢？正在剧烈膨胀的身体骤然停顿下来，唐三也停止了玉瓶的倾倒，谨慎地将瓶塞塞好，之前附加在40根弩箭上的不过是40滴炽热阳泉而已，不到瓶子里的十分之一。而此时唐三却唯恐邪魔虎鲸王不死，足足将温玉瓶内近半的两仪泉水倾倒而出。没错，两仪泉水是相互克制的，不过这邪魔虎鲸王可没有吃过唐三当初服用的两大仙草烈火性胶书和八角玄冰草，而且泉水又是直接入体，他那庞大的身体在短暂的停顿过后突然嗤的一声，就像是气球被扎破了一般，一股紊乱的能量从那背后的洞中喷出，将正上方的唐三吹得倒飞而出，好不容易才稳定住身体。而邪魔虎鲸王膨胀起来的身体也开始急剧收缩，快速的干瘪下来。最诡异的是，他的身体只有一半是干瘪下来的，另一半却在寒极阴泉的作用下被冻结得坚如钢铁。 他那原本无比强横的气息就像是散去的水蒸气一般眨眼无踪。一代海中霸主，十万年魂兽邪魔虎鲸王就这么死在了冰火两仪眼中产出的两大神拳之下。说起来也算他倒霉，如果他不使用自爆这种技能，唐三也没有机会这样向他倾倒泉水。如果不是他本体为鲸鱼，背后有这么个巨大的呼吸孔，唐三也无法让泉水在他体内发挥作用。换了大名二名，一旦被泉水沾染上，只要立刻切掉那个位置的皮肤，以十万年魂兽身体的强大抗性，也就是受点伤而已。这邪魔虎鲸王既可以说是死在了唐三的算计之下，也可以说是死在了自己身体特性之上，连最后自爆毁灭敌人的愿望也没能实现。没了邪魔虎鲸王的领导，剩余的邪魔虎鲸根本没有过多的顽抗，在小白面前他们更不会有自爆的机会了。缓过气来的史莱克七怪帮助魔魂大白鲨同心协力，很快就扫平了所有残存的邪魔虎鲸，给这场种族之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令人愉悦的熟悉光幕再次出现，戴沐白、马红俊、奥斯卡、朱竹清、宁荣荣五人脑海中出现的话语都是一样的： 第四考杀鲸之战完成，由于特殊原因降低了考核难度，奖励减半，魔魂大白鲨伤亡不到 10%， 奖励乘二，魂力提升一级。 这一次宁荣荣多出那500年魂环修为的奖励并没有再次出现，小五依旧是奖励叠加。而当唐三额头上喷薄而出的金色光幕破碎时，他却得到了与众不同的奖励话语： 以智取胜，将损失降到最低，单独击杀超过50头邪魔虎鲸，亲手杀死邪魔虎鲸王，智慧与力量并存。第四考超额完成，海神亲和度增加 10%， 总亲和度 35%。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